参加朝鲜中央通讯社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以崔红社长为团长的总联朝鲜通讯社代表团成员，12月2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享，献花手，表示了敬意。另外，这天以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局长吴行德为团长的旅日朝鲜学生少年艺术团，瞻仰了2位伟大领袖的铜像。